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盘点了一下北京各大商圈的新晋网红美食，从甜品再到美食餐厅，可以说在三里屯大逛了一番，然后去西单的时候呢，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要推到了今天。那么今天我如期而至，为大家继续来盘点西单美食。那么西单的甜品还没有说完，那么就从这里开始好了。在西单，如果想吃甜品的话，也可以去这一家大块果肉都看得到的一个网红水果杯店。每天来这里排队的人真的是络绎不绝，最当红的当属芒果杯，大块的芒果果肉，两个人吃都会感觉到撑。除了芒果口味之外呢，这里还有其他口味可以选择，而且颜值都是超高的，瞬间就火遍了全网。它的名字就叫做咖啡的派尔斯，人均消费64元左右，地址呢在大悦城购物中心的9楼。大块的鲜切水果，温润醇香的天然乳汁奶油，再混合上一点儿果昔冰沙，满满一大杯，而且颜值都是超高的，所以一下子就俘获了一大票少女心。芒果杯是这里的人气担当，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而且大块果肉看得到真材实料，这里的每一种水果的品种、个头大小都是经过事先优选的，奶油用的呢也都是天然乳汁的动物奶油，保证新鲜度与健康度。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在西单去寻找美食了。从南火到北的烤鱼，那就是下面这一家要为大家推荐的炭鱼了。 从南一路到北京，绝对是烤鱼界的佼佼者，就连名字都很像明星啊，叫做探鱼，是不是？这家店呢，其实也是很多明星的常去聚会的地方，可以说是一路开在哪儿火到哪儿。很多人反映说，来这儿点菜没有选择综合症也要在这儿犯病了，因为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而探鱼的人均消费呢并不高，90元左右，地址在西单大悦城的7楼18号商铺。鱼在锅里咕嘟咕嘟的，超级诱人，360度无烟无火高温烤制，而食材呢都是全程冷链运输。更重要的就是烤鱼可以加高汤，烤鱼加炒料加汤，上桌之后可以边炖边吃，汤不够的话还能再加，而鱼呢是越吃越入味，越吃越有口感。这里的鱼肉极为新鲜，刺儿很少，关键是肉好多，吃起来就非常的开心。一份烤鱼正常的话两个人吃已经是非常饱了，就算食量再大还有很多的辅菜做底料，种类也是超级多的，所以呢根本就不用担心吃不饱。那么推荐的就是把魔芋、土豆还有莴笋、年糕、豆皮、午餐肉、蟹柳加在里面一起炖。最近呢，徐小树麻辣烫确实是非常火，它火爆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麻辣烫的口味好，更多的源自于它小清新的文艺范儿。徐小树麻辣烫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蔬菜都是每天新鲜配送过来的，而且是和海底捞一个供货商，也就是说你在海底捞吃到的和这里是一样的食材。徐小树的人均消费呢并不高，35元左右，西单大悦城9楼。其他人家的麻辣烫呢顶多就是在辣味上有所区别，什么微辣、中辣还有超级辣或者是免辣，而他家的麻辣烫的底料呢从口味上选择就有6种，外加一个可以 DIY 的调料台，这样天秤座的我如何是好呢？麻辣底汤用花椒、麻椒和辣椒多种调料慢火熬制，还有四川大厨独特的调味，吃起来好火热好过瘾。汤头的新鲜味道加上醇厚的香气以及各种调料味道交织在一起，这简直是一次完美的麻辣盛宴。好的，我们进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去王府井一探究竟了，在王府井寻找甜品与美食。 变成了失望，走到彼此都失去方向，变成原地不动的沙漠，不了解真空下的现况， 只能借一下彼此手掌握。也许爱情已经被遗忘，但手心的温度依然在发烫。成了失望，走到彼此都失去方向，变成原地不动的沙漠，不了解真空下的现况，只能借一下彼此手掌握。也许爱情已经被遗忘，但手心的温度依然在发烫。在真空下眺望，哦，望着希望变成了失望，哦，走到彼此都失去方向，变成原地不动的傻瓜，不了解真空下的现况，哦，只能借一下彼此手掌握。也许爱情已经被遗忘，但手心的温度依然在发烫。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这两天呢，我一直在用节目的时间为大家盘点北京各大商圈的新晋美食，像一些网红的甜品店呀、美食店呀，都是我们涉猎的范围。那我们在昨天和今天的上半时段呢，分别去往了三里屯和西单，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便是王府井商圈了。来到王府井商圈呢，首先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就是 Cookie Night， 这是一家来自饼干界的第九区，可以说是饼干界的香奈儿，也许不只是香奈儿，一套这样的饼干下来可比一支口红贵多了。顶级的食材，纯手工制作，每一块饼干都在这里有思想。这里的人均消费91元左右，地址呢就在东方新天地LG 层。Cookie Night 的口味呢，可以说是特别的。这里独创了很多新鲜的售卖口味，比如说居酒屋风味的海鲜芥末口味，颇有几分奢侈品里的限量版的感觉。还有金子做的冰激凌，超颜值哦。草莓口味冰淇淋可以选择加金箔，吃起来要不要这么开心呢？如果对于吃烤鸭来说，你还认为它是一套大餐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小资烤鸭店，就是烤鸭界的快餐品牌了。它就是全聚德旗下的一个快餐品牌鸭哥， 这里的人均消费110元左右，价格比一般的烤鸭店要便宜很多，而且呢环境不错，非常简洁，整个装修风格让人感觉很安静，营造了一种很好的就是来吃饭的那种氛围。鸭哥的地址呢在王府井大街王府井百货大楼北馆的6层。如果你认为这是烤鸭界的快餐，怕它的鸭肉不好的话，那就是太过多虑了。这里的烤鸭是非常不错的，而且鸭子肥而不腻，做的是中规中矩，滋滋喷香。师傅娴熟的刀工一片片片下鸭肉，鸭架可以做成汤或者是椒盐的，口水是不是都要流下来了呢？而除了鸭子之外呢，这里的菜品也是相当不错，值得推荐和品尝的哦。所以我认为鸭哥只是没有全聚德那么多的奢华的服务还有奢华的装修，而它的口味呢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中间省去了很多其他的费用以及服务费，拉低了价格，更加亲民了。如果你爱吃火锅，那么这家店你不容错过。那么这家店就是捞王锅物料理，人均消费在160元左右，地址呢王府井大街138号。捞王锅物料理是一家煲汤火锅店，捞王秉承着用爱传递好味道的品牌精神，以古典现代的装潢风格，8小时大火熬制的浓汤，精选丹麦猪肚，配以西班牙的猪骨等食材熬制而成的。捞王打造真心好玩，手工摔打促使肉糜形成胶质，口感 Q 弹。捞王的菜品真的是有模有样，比如说这玫瑰花雪花牛舌做的摆盘效果简直就是两朵漂亮的玫瑰花，而且口感是相当细腻的。而绣球豆腐呢也是他们家的特色，豆腐切成菊花的形状，刀工可不是一般的厉害哦。如果觉得吃火锅吃烤鸭都有点油腻了的话，是不是想品杯茶来清爽一下呢？我们这首歌曲一会儿回来带大家在茶香中栖息心灵。 怎样？ 想到就不回来，未来永远都是一个问号，也是种天荒地老。有一句话再也都听不到，那些过往让它自己燃烧，我爱你太美好，时间会知道怎样去熬成动人。一句话只是一种成就，还是一种逞强，我的寂寞很深。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盘点了一些北京商圈当中的新进美食店和甜品店，如果觉得这些东西吃腻了会让人心生厌烦的话，那么接下来我带大家去品一杯香茗，化解一下心中的烦躁。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家店的名字叫做主业，它的气氛很文艺很雅致，色调是暖暖的，用灯光营造出了温馨的感觉，品一杯清茶，写一份安静，真的很惬意。这里特别适合好友聊天或者是办公看书。主业的人均消费在47元左右，地址呢在王府井大街北京 APMB 区B1层107号。喝茶是很容易去掉肚子里的油脂的，所以喝茶也很容易让人产生饥饿的感觉，所以呢小店专门准备了一些蛋糕配茶，比如说水果芝士蛋糕，基本是酸奶和水果制成的，芝士的浓郁配上水果的清新，是完美的组合。而冰摇荔枝乌龙茶呢，加了少许的气泡，喝起来茶的味道很浓郁，而荔枝和乌龙配在一起，这种感觉格外的协调。好吧，最后呢在王府井地区为大家推荐的便是唇齿留香的螺蛳粉了。螺蛳粉这种东西一直是我不敢尝试的一款美食，我称它为美食是因为有很多人喜欢，但是我个人是稍稍有一点不太接受的。但不管怎样，既然是要为大家盘点，所以我相信我的听友当中一定会有人大爱螺蛳粉的，那接下来也要把这家店推荐给好朋友们。 王府井最近新开的这个螺蛳粉店的名字叫做罗大有，罗就是螺蛳的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是不是想蹭罗大佑的热度呢？据说还没有进门就可以闻到螺蛳粉的味道了，特别的酸爽，喜欢的人一定会循着味道便停下脚步了。罗大有的人均消费呢在30元左右，在王府井书店地下一层。一大碗螺蛳粉端上来就是看着超有食欲的那一种，配料呢也是相当的丰富，酸笋、木耳、酸豆角、炸腐皮、花生一样都不能少，而汤呢是非常新鲜的，粉既入味又很筋道。他家还有干捞螺蛳粉，不过据说是口感有点偏甜，在北京还是少有人喜欢，不过呢想尝鲜的话也不妨去试上一试。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主要推介的就是王府井和西单商圈的美食、甜品以及茶馆，希望这些小店呢，能为你的生活平添一些乐趣，为你的周末休闲好时光增加一份色彩。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为大家来着力盘点一下朝阳大悦城的新晋网红美食小店，我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